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直播内容，想要提前了解嘉宾的身份，同时呢也跟他们就今天的主题展开讨论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这也是我们直播期间的唯一的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20号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上，通州区副区长董明慧介绍，19号确诊的病例为艺考的考生，从西安市来京约半年的时间，11月28号曾经返回西安参加考试。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号发文表示，在北京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选择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待遇申领手续。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主题了。今天注定是会，比较欢乐的一期节目吧。因为今天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饺子节，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到冬至啊，大家就开始了。首先呢，要欢迎一下，响威北京威士忌节的创始人支玉涵老师，欢迎支老师。 大家冬至好， 冬至快乐。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响威的主编李阳博文，欢迎博文。 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的听众在微博上面，今天在群里面还 cue 了我说，今天一定要记得祝大家冬至快乐，提醒大家吃饺子一定是要快乐的一天哦。我说好的，我说你一定要对我的专业素养保持信任好吗？所以在这儿，你们 cue 我的那些留言我都收到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大家好像可以忘记寒冷。 对， 就觉得很欢乐，很期待，很热腾的一个节气到了。 这个反正北京人，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管什么节气吃饺子就对了。 哎，但是今天有一位我们北京的听众特别提醒我，他说是北京人，虽然说是什么节气都吃饺子，但是今天是很正宗的。 没错没错，今天是就是不会被 diss 的，就是怎么着吃饺子都对。但是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刚才跟博文说，因为博文是南方人，然后我说，哎，博文今天吃饺子，博文说我们不吃饺子。 对， 哎，就是我作为南方人，我也表示，我第一次听说冬至要吃饺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北方同学告诉我的。 对对， 博文，你们家吃什么？ 我们那边是吃羊肉。 就是冬至一定要吃羊肉，因为特别吃完特别对，特别补，也特别暖和嘛。 那你今天就点个什么羊肉馅的饺子？ 饺子， 全是离不开饺子了。不是说不想吃饺子，然后周老师说不可以。 对。 哎，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继续的跟周老师和博文聊一聊我们国产威士忌，因为上一个月的我们的周二板块聊威士忌的时候呢，哎，大家觉得哦，终于我们可以买到本土的威士忌了，很激动，但其实时间不太够，没有聊完。凑巧今天我们想聊本土威士忌，要碰到了本土的饺子节了。 对， 这个是很适合的啊。但是真的会有人饺子配饺子就酒的时候，这个酒选择威士忌吗？ 其实饺子就酒这个东西，酒其实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酒都可以啊。刚才我们也聊到说，不管是威士忌，然后大家平时会比较习惯喝白酒，还是说葡萄酒，甚至是刚才说到比如酸啤，对，它都是一个，就在那个时候，饺首先当然冬至饺子是主题了，然后主角，但是以前都说是下酒菜，那现在都是配着饺子，你得就点酒那种感觉。 哦，哎，但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可能博弈先驱，我觉得你大概率之前可能没有听过我们这个板块啊。其实我们在年中开始，每个月都会找一个周二，跟两位，还有我们其他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威士忌。今天呢，我也跟周老师说了，我说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范围拓展一下。大家想要从酒的这个大的领域了解什么内容，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呢，周老师本着多学的原则，也会提前的去更多的了解这个部分，也本着说发挥博文呀、周老师啊、我们其他的想威的小伙伴的各自的特色， 对 对吧？ 这本着理性饮酒不许喝醉的原则，对啊， 跟大家多多发掘其他的酒类。因为呢，博弈先驱同学问说，饺子就酒还是就的洋酒，这配吗？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口感上搭配的问题。 我是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是没有的，就是你当你吃饺子的时候，不管你是素馅的还是这个肉馅的，其实你其实酒是作为一个饺子的一个搭配，你总觉得到了一个节气，快过年了，你总得来一杯。然后从威士忌的口感角度来说，我觉得不管是雪利桶风格还是波本桶风格的，它那种口感对于这个带馅儿这种北方这种现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可能泥煤风格会有一些奇怪啊，对这个，但这一点，我们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跟酒有关的朋友聊天，也是说，就是说，哎，泥煤这个东西作为咱们国内人可能之前喝酒并不太熟悉的一个味道，是否跟咱们的饮食文化是不搭嘎的？ 对， 也的确有，但是我们可能在喝的威士忌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会把它。慢慢的把它理解，或者说更加把它引导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味道。比如说我之前聊过，说泥煤可能风格有些虽然是有消毒水的味道，但有些时候它也会比较像咱们比如说湖南那种腊肉的味道啊。你把它往你的这个习惯性的餐饮的这个饮食的结构上去说，让你可能你会发现，哎，这个味道真的跟我小时候的儿时的记忆会很像，你就会对它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好像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其实跟我还比较熟悉啊。 因为大家的，就是我们说全人类的味觉，它总有共通性在。 但是中国人的味觉比较 独特， 比较就是对， 比较独特且丰富。 丰富 就是我们这个丰富的层次是，哎，你说一个国外的舶来品的一个他们专属的或者他们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在我们的味觉体系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 对，要 是一定可以对得上的，因为我们够丰富。 对，咱们的吃食的种类，包括这个味觉的这个丰富程度远超西方人。 好，这个是可以配的啊。世界杯同学还说呢，在传统的节气聊洋文化，真是大胆突破呀。哦，我们不在这样的节气也聊。不是，你看这个突破，我姑且认为你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吧。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想除了聊冬至吃饺子喝酒之外的，我们是要聊一下本土的威士忌。 对，对，刚才正好说到这个泥煤这个风格，就聊到国产威士忌是否一定还要遵循，比如说我们之前了解的苏格兰呀也好，日本的威士忌也好，他们对于泥煤风格的这个偏好。 对，比如说当我们去聊美国威士忌的时候，你很少听到说他们有用泥煤这个风格，然后他们可能更加用本土化，比如说玉米更多，那我可能更加甜，会有更多的焦糖感，然后它有那种新香料的味道，那是美国威士忌的风格。那其实我们在做自己国产威士忌的时候，也一定最后会找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的路线。 嗯， 就跟上一期我们聊到黄酒桶，我们可能聊到说，那我们的威士忌因为现在在不断的完善我们这些立法呀，包括这些行业标准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到底是否允许使用国产的一些农作物，比如说高粱，比如青稞、对，那最后它通过这些原材料，当然我们还会遵循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工艺，然后制作出来，然后经过统陈之后的这个产品，我们是否把它能赋予一些中国威士忌的一些特殊的符号，或者说一些味觉的符号，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国产威士忌的酒厂都会去思索的一个过程，就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苏格兰，照搬美国，照搬日本的一个酿造的工艺或者是一标准拿过来，我们肯定会找到本土化的一个东西。但是本土化之后，它肯定，比如包括现在一些酒厂就在四川、在山东、在福建，那肯定会跟当地的饮食文化会息息相关。因为咱们还不太是那种下午找一个小酒馆，然后像老外一样点杯啤酒或者点杯葡萄酒在那儿待一下午，然后可能就配点薯片就吃了。那咱们可能还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餐饮，跟餐饮相关的一个文化，或甚至是我自己回家我约上朋友，我肯定不可能干喝酒吧，我肯定还会配点啥，就今天配点饺子之类的。 对， 哎，这个我觉得赵老师说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苏格兰威士忌那个味道，或者是整个风味的体系我都很接受的话，那你直接喝这个国家产的就好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产的威士忌。那中国产的威士忌最后去面向的群体一定是很本土化的，哎，中国人味蕾里面一定要有的那一个部分，我会把它添加进去，更有特色，本土的特色。 对，就肯定是先跟咱们本土的餐饮文化，咱们的饮食文化，甚至是味蕾会去结合，然后最后一定会有一步走出去的这个步骤。 好的。另外呢，上海鱼儿说，下海你就吃汤圆吧，祝你冬至快乐。在这儿啊，我也要给大家辟一个谣，好不好？就是我作为武汉人，别的南方我们不算特别南方，我们算中部啊。 中部 再南一点我不太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粉丝群里面有广东的朋友，他们好像确实是吃汤圆的，那可能够难。就是我们中部来说啊，我在大学同学告诉我冬至要吃饺子之前，我们在这个节气什么都不会特别吃，没有一定要在冬至之前吃的东西，所以你们就这一上来就祝我今天吃汤圆快乐。我告诉你，汤圆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只有在元宵节是特定吃，就是湖北人，我只能说湖北人是这个样子啊，其他的省份我不太清楚，更难一点的朋友我也不太清楚。而且呢，你看我们吃汤圆的话也都是甜口，我没有，就是我没有在家里吃过咸口的汤圆，就我父母不会主动买回家 吃 咸口汤圆。 我也没吃过 咸口的 啊，但是其实再往南他们会有，就肉汤圆嘛，就是包括是不是江苏那边就会吃，因为他们月饼也是那样的。 我还真不知道哎。 哎，就是 你的吃羊肉，除吃羊肉之外，不吃什么团子、圆子之类的东西。 对， 我们那边其实很少吃面食，就是我老家在贵州，然后就是平时吃面食就是吃面条，其他的好像就很少。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它就是一个省份，甚至是省里面每一个地区，它有可能这个风俗习惯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各位，我就稍稍的证明一下啊，就是我父母在家，我姥爷，我曾经爷爷奶奶在家都不会在冬至这一天要说来我们煮点汤圆吃吧，没有。但是呢，随着我来到北京，我也会影响我身边人，就是我会提醒我爸妈，哎，今天冬至了，你们可以吃点饺子。但是其实中部城市的话，大家会把包饺子，比方说我妈妈她可能会把包饺子这件事情做成一个储备食物的一个方式 啊 就是 今天我也跟有些朋友聊到这个点，就他们对于饺子的这个理解是在于啊，那不就是一个速食品吗？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我们哐哐哐包一通饺子，然后冻起来，然后在你觉得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或者懒得做饭的时候， 要下一点 饺子啊，对， 就是很好像是一个很平常也很随意的储存类食物。 对，我们家是吃饺子是一个仪式感的事情，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然后肯定每次吃饺子的时候总得，饺子都上桌了，那总得来一口的那种感觉。当然肯定是比如说白酒也有啊， 嗯， 威士忌也有啊，偶尔也会喝葡萄酒啊， 嗯， 就刚才说到那个酸啤也特别特别合适配饺子。 哎，这个酸啤是今天芝老师给我带来的一个新的在冬至这一天的吃饺子吃方法。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带酒的醋 有酒味的醋酸啤，你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 它酸， 它就有点像醋， 嗯，对， 那这个是精酿的一种。 对，这波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它主要是应该是比利时比较多，就是这种叫做蓝比克嘛。然后它是因为是天然酵母，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其实是有一些失控的，总体来讲就会把这个最终的味道就变成一锅很浓的酸味，但是它很多做得好的话就会酸出水平，酸出风度。 等一下等一下，它都失控了它怎么酸出水平酸出风度？ 它有点像现在大家比如说在北京上海会特别火的那种自然酒， 嗯 啊，就是特别小众， 嗯， 然后大家也比较趋之若鹜的那种葡萄酒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每次喝它的时候你都在开盲盒， 它的酸度都不一样。 我说自然酒啊，当然酸啤也一样。其实你每一次，就是你在第一次喝它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个状态。嗯， 对 啊，然后你只有打开了之后倒了一杯喝下去，你才会判断是否适合你，这个酸度是否合适。然后 惊喜有可能变惊吓呀。 是， 当然了，当然，对，就这么说来，威士忌还是挺好的，就是威士忌非常的稳定。 但是酸啤，比如说像周老师你说的这个朋友。他觉得饺子配酸啤，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这个酸度嘛。你说大家一定要放醋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哎中和一下，就是哎就特别好，刚刚好。但如果它变成了一个盲盒，就是这个酸啤本身，它在酿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酸度和口感就不可控，就未知吧， 对， 或者说未知。那这盘饺子有可能会被它毁了呀。 没事，可以喝一口，不要再开另外一瓶吗？ 这个只是说相对来讲，假如说自己酿的那个情况，如果是你能买到的话，那个其实还是有保证的。 我偶尔也有那种真是开盲盒的， 哦，那也 哎，酸啤它本身这个酿造的过程，它这个盲盒点来自于 其实是这样的。那天跟个朋友聊，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意思，就是酸啤也好，自然酒也好，就是是我们人类在酿酒过程中的，其实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它就是把更多以前人为的东西放回给自然，比如说自然酒也是，它就是会不添加硫嘛，就不添加防腐的东西。然后酸啤就是让用天然的酵母之类的，就是把一些和风味有关的过程还给自然，让自然来酿酒，这样会就会很有意思。 那不就是豆汁儿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对， 自然酿造， 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的美味呢？ 对，其实您看看，就比如说。之前说威士忌为什么用橡木桶桶陈，也是同样的道理。 嗯， 以前大家喝这个蒸馏酒的时候，喝的都是无色透明的刚蒸馏出来的酒，直接灌在陶罐子里。那会儿没有玻璃瓶嘛，灌陶罐子里，或灌在一个锡的或者一个铜的一个容器中，你就给喝了，让你出那叫生命之水。然后因为他们要运输，或者说要躲避税务官员检查，他要藏把东西把酒藏起来，他就需要这种圆咕隆咚的好运输的东西容器，那以前可能就只用陶罐还容易碎，运输也不好运输，哎，放在桶里可能就给忘了，过两年回来发现我这个酒又变好喝了，然后又有颜色了，然后哎，威士忌发现桶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嗯， 那现在大家有些人就会追求桶陈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有些人有追求说，哎，那我这个橡木桶我看看试试放放其他的酒， 嗯， 试试放放雪莉，试试放放之前的波本酒，试试放放这种什么葡萄酒。 对，现在还有放啤酒。 放啤酒的， 啊， 就现在有一些酒厂会特别的聪明，因为威士忌酿造是一方面，很少有酒厂会自己配桶酱。 嗯 嗯，那比如说有这个酒厂自己配了桶酱，他自己去做这个橡木桶，做好之后他会免费的给这个地区旁边的酿啤酒的厂子用。 太鸡贼了。 然后呢，啤酒也很开心，因为啤酒现在也发现桶陈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而且桶挺贵的，其实 对，他们平时也买桶， 预算可能也没有，那我就比如说都是小作坊嘛， 嗯， 哎，你威士忌酒厂你借我一个厂，借我一个桶用，然后我可能就放个半年一年， 嗯 嗯， 也就差不多了， 嗯， 然后把酒倒出来，我装瓶卖了，这桶再还给你。 嗯， 然后这个桶最后发现，哎，过了啤酒桶的一个橡木桶，然后再过威士忌， 哎，它的风味又发生了一些。 对，之前就有这个苏格兰的品牌专门做那种 IPA 桶，就那种带点苦味的苦味的那种啤酒，嗯，然后最后出来之后，你的确能在威士忌中你喝到一丝丝的那种啤酒花，然后那种另外的不同的那种麦芽香气， 嗯 啊， 嗯。这个就是刚才博文提到的，这是自然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在人类就是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想了一个办法，哦，突然发现这样更 好 啊，然后我们再进化再进化，哎，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然后发现也更好，慢慢慢慢到了今天。所以像酸啤它也是这样， 你有喝过酸啤桶吗？ 敞开窗户的时候发现 啊，感觉酸啤桶是因为感觉这个酸啤本身就不太可控， 就酸了。 但是我觉得是可能出现的，因为威士忌本身没有什么酸味，如果是能给它加个这种酸味的话，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酸味还真是没在威士忌中喝出过什么酸的味道了。 对， 嗯， 哦，好的，那这可能是下一步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具有预见性了呢。 这个步子迈有点大，主要是。 好了，冬至这一天除了吃饺子配酸啤，哎，这是今天两位嘉宾基于他们朋友的一个喜好给到大家尝试的建议。哦，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聊威士忌你就必须配威士忌啊，这就是最好喝，不是，其实就是确实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味道。哎，你就会发现哦，他这样配很有意思，要不然我回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也找到了适合你的那个味道。嗯，酸啤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聊聊你们吃饺子都配什么呀，然后在喝酒方面大家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喜好，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的跟我们两位嘉宾来沟通，因为我转发的是他们的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啊又有酒桶呀又有酒厂的图片，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是今天我转发的那一条。先居说家里也是啊，几乎每个周末呢就跟父母包一大堆的饺子，然后工作日懒得做饭的话就煮饺子， 特别北京这是 真的，饺子真的是我觉得是全国统一性储存类食物， 嗯， 对吧，你说速冻饺子就是大家 没有灵魂，不行不行 不是，就是说到速冻这个事儿嘛，对吧，速冻食品大家首先脑海当中可能也会蹦出饺子这个单品， 嗯， 但是现在速冻有很多啊，速冻烧麦啊， 对对，馄饨啊 之类的，但是，嗯，好像我们觉得还是速冻饺子更 对， 更起源啊，就是更本源化一些。然后呢，凤凰同学听到博文说羊肉，说这个遵义的羊肉粉也不错，怎么样，博文？就想回去在冬至这一天给自己煮一碗， 是 煮一碗羊肉粉。然后先觉说今天长见识，没有关系啊，跟着我们节目呢。一直都是这种感觉，就我每天做节目除了点歌以外我都在上课，点歌你们也给我上课，我跟你说你们点那些歌也让我很长见识，点很多老歌，啊，或者是我觉得大家有两个方向让我特别长见识，一个是够老，一个是够新，就是都是我触角伸不到的地方。今天傍晚你们又可以来点歌了，希望你们可以让我长长知识好不好，我们明天下午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某手一线同学想问一下，中国的白酒和威士忌比较价格的话，威士忌有没有优势，优势在哪里？ 好像应该是分不同的价格区间吧，我觉得可能如果从最就是从比较入门的比如说200块钱以下，那可能白酒的选择面会非常的广。 嗯，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威士忌它的透明度会比白酒好很多，就是在同样的价格的话，你买威士忌你知道买的是个什么，那白酒的话有可能同一个价位然后同一个酒厂出的，然后是两个不同的产品线，但你不知道它两个区别在哪，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威士忌的对于价格的评判标准还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我的， 嗯， 当然品牌是一方面了， 嗯， 啊，除品牌之外的话，那我该是多少年份，我大概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是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比如说我12年左右的这种所谓的基本款， 那可能我就在一两百两三百起这么一个价位。如果是调和威士忌的话，可能还稍微再便宜一点啊。然后也有品牌能做到，比如十年的酒能做到100块钱以内，就是能做到的。然后一旦往上走到18年、15、18或16、18年，那可能我的价格应该不会超过1000块钱，可能大几百。我一到20年是个坎儿，20年以上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一下往起跳了。那可能我会超过1000、2000，甚至是大几千都有可能。然后这个是威士忌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区间。那如果我是白酒的话，这个东西真的比较难界定这件事情，因为白酒才很长一段时间不太讲究年份这个事情。 对。 就它没有像威士忌这么明晰的一个，因为我靠年份就直接能判断出来我这个酒的价格大概区间在哪里。白酒可能我因为工艺的不同，当然品牌就所有东西都要优先讨论品牌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茅台的价格肯定就比其他的酒要贵。我就算是同一批的新酒，我肯定都要贵的，因为这品牌的因素很强。那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红星，比如说什么二锅牛栏山或者什么其他的分酒，其实现在慢慢的也会有这种年份的概念了。比如说我什么10年的分酒，20年的分酒， 现在有白酒有一些真年份，就是 对对，因为以前很多白酒的年份，它其实是它，比如说里面它在调配的时候，它有加过这些这个年份的酒，它就可以叫这个年份的酒，或者说它甚至是调香调成的这个风味。它未必会放这么多，或者真的放那个年份的酒，所以那个在价格上是比较虚的。这个刚才博儿说的这个，为什么威士忌的价格看起来相对透明一些，就是我该多少就是多少啊。当然现在也会有一些威士忌厂商就是自己不标年份了，因为在国外的威士忌的这个法律法规中，我这一瓶我标的年份是我这一瓶里面。就是年份最低的那一滴的酒要标那个年份，就比如说我这一整瓶是20年的酒，但是往里加了一滴3年的酒，我只能标3年。这个是威士忌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所以才会有之前我聊过的一个叫奢华3年，就是一个酒厂它装瓶商它非常的调侃这个项法律，就说我这个酒里面有99%都是20年以上的各种各样的酒厂的酒，我加了1%的3年的酒，所以我只能叫3年。 然后我就叫 奢华三年。那其实因为大家喝到的都是它里面的二十年以上的酒为主要的风味嘛。这个跟这个白酒还是不太一样的。 明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够严格的去横向比较它，我们只能纵向各自比较。 就是从 白酒就跟白酒比好了。 对，从这个入门的选择度来说，比如说在500块钱以下的这个选择丰富程度上来说，肯定是白酒要远超过威士忌的，因为毕竟咱们也是本土的这个酒蒸馏酒款嘛。就是高度酒。那我觉得在白酒的选择面上会非常，就你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去超市，你去看货架上。你会发现白酒的品种真的是眼花缭乱，但也同样会出现那个问题，你发现哎，这两只价格差不多，然后但是一个是这个香型，一个是这个香型加了另外一点东西变成另外一个香型，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到底哪个香型适合我，你其实也需要去尝试。 这一点尝试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这所有的酒类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多喝，然后找到自己一个喜欢的一个方向。 好的，想要继续留言的朋友，不管是新加入的还是说一直追随我们听了威士忌的内容这半年的朋友们，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还有好人游戏将在提醒我们说，不是说威士忌吗，怎么说上酸啤了呢？哎呀，是这样，同学，我给你解释一下，他俩就说威士忌很专业，就不能给你解释这个问题了。我来解释一下，作为话题引导者，因为之前呢也有一位朋友，听了我们节目，说哎呀，威士忌太小众了，你们得做点大众的内容啊。这是意见一啊。意见二呢是，今天我不是说了吗，你们都在群里面 cue 我说今天冬至啊，你得说说饺子。所以呢结合这两大类的意见，在今天引导话题方面呢，我就说了一下酸啤啊。我们也不会离开威士忌的好吗，毕竟两位是享威和北京威士忌节的创始人，所以我们肯定威士忌打底，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得很好，有专业的发言权，但是他们不是只知道这一个窄的领域。我们聊酸啤，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像博文很喜欢葡萄酒，他也可以说葡萄酒的部分。大家呢也提问啊，包括你们好奇的部分不局限于威士忌。因为我听到之前的那一位给我的建议呢，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周二啊，我这一期是讲威士忌，除了威士忌的问题都不要问好吗，都不许提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对，像我们在这个德国有时候参加这个酒展，然后夏天很热，我们一般都是因为威士忌毕竟是烈酒嘛，就是高度酒，喝完之后会比较热，我们都会找到门口，然后德国人嘛，就德国大扎啤上就开始透一透，然后透完之后吹吹风，然后进去接着喝威士忌。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呀，包括我们美食文化、酒文化的一个融合的 问题。对，对于他们来说，啤酒就跟水没区别，就真的是这种感觉。你觉得他们喝完啤酒感觉没反应？ 怎么了？中国人很多人喝白酒也没反应。 哦，对，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是一个延展性和开放式的啊。我从来都不希望我的节目做的是一个窄重的话题啊。我这样解释，尤其像同学，你可以理解了吗？啊，也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提示，也可能你的这个提问也解答了很多今天在听节目没有空给我们留言的朋友的疑问。深海鱼儿想问说，这一想啊，啤酒和威士忌这用料不差不多吗？不是都是啊？大麦发酵， 真的 说说他们。 因为就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国内就有啤酒厂就准备在做威士忌， 而且不止一个。 对， 不止一个。 哎，我们上次不是点了 R 开头的那个品牌吗？ 就是不是他们是一方面，他们其实是做预调酒啊。但是比如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青岛啤酒， 嗯。对， 他们也在动手做威士忌 了， 已经 项目。 对， 哦， 对，因为其实真的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哎，这俩是不是感觉像一回事儿？ 嗯， 啊，但当然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否用啤酒花这个事情。 嗯， 就是啤酒还是要用啤酒花。 嗯， 啊，但威士忌并不需要，威士忌就是酵母。然后，在后面就是我们那会儿开玩笑，就是说啤酒厂转威士忌厂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后面其实只增加了两步，当然这两步也很重要、很关键，一个就是蒸馏，一个就是统陈。当然，统陈这个时间这个事情对于啤酒厂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次元的事情，因为啤酒就是我酿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卖了，但是威士忌还是需要在仓库中再继续做统陈的，我不能说我蒸馏出来的酒我就直接就卖了，那个不叫威士忌。那个只是一个蒸馏的一个纯酒精，或者是一个带有风味物质的酒精而已。 嗯嗯，所以他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真的。你 这俩很近，这俩离得非常近。 你陈述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于二同学。但是呢，他因为他一定是有工序啊、工艺上的不同，他才叫不同的酒类嘛。但是，哎，这也恰恰给了本土的啤酒厂。 对。对， 一个可以更好的、更快捷的吧，我觉得是说更便利的去接触威士忌的一个 原因。对，甚至包括一些，因为毕竟威士忌的投资，从你我投资投钱开始买地、开始建厂到开始生产，到最后我能获得这个产品可以售卖，这个时间的周期比较长。那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些很非常就是有典型性的案例，就比方说。日本的三得利他做威士忌，但其实他的现金流并不完，是大家现在的确现在看到日威价格很高， 嗯， 我这一瓶日威可能都上千了，甚至好几万，但是对于整个三得利这个盘子来说，威士忌并不是他的主营业务，他的主营业务是卖咖啡、卖饮料、卖水，他可以用这甚至卖啤酒，他可以用这些业务去养他这个长时间回报的这个威士忌业务。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像青岛啤酒或者国内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啤酒厂甚至是葡萄酒厂，它可以拿它现有的一个现金流非常好的一个业务去支持它的这个威士忌这个产业。 嗯， 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包括就是今天比如说今天我们看那几张图里面，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哎，这个青山绿水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一个旅游项目。就跟咱们上期介绍的，就是说很多的酒厂在国内的酒厂，它最后会拿旅游作为一个引子，一个是把大家引到那个地方， 吸引过去 去看， 包括比如说迪亚基尤进的耳源，其实你听起来像是比较真的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 嗯， 那就即使像峨眉山这种大家听起来像一个旅游景点的地方，你也不会说一拍脑门，你这个假期想去哪儿？去峨眉山，你可能不太会把它作为首选地。那可能未来因为有威士忌厂的加持，它就会变成很多酒友们的假期的一个首选地。 嗯， 那么这个旅游项目，不管是餐饮也好，还是住宿也好，就会变成这个酒厂的现金流的一部分，能支持它更好的再往后去做统陈呀，去做威士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 嗯，好，这个我们的。把我们话题拉回来的这位朋友，他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的复杂，就是口感的问题。 嗯哼， 他想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本土的国产的威士忌，而确实这个问题我帮你们问过，博文和智老师有幸应该是品尝过，是吗？ 对对，我们尝过国产威士忌， 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市面上面应该是还不能够买到， 非常少。可能不超过五种吧。 嗯，对， 就是说你购买的这个渠道非常少，你可以买到的产品也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两位确实是喝过本土的威士忌的。但是呢，说这个进口威士忌和国产的威士忌口感上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话题啊。我们要怎么去有可能说用简短的语言让它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吗？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所有的国产威士忌的统陈时间都没有很长。 嗯，对，所以概括来讲，就是国产威士忌现在喝起来还比较新，就是说喝起来酒精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但是你能从不管它的新酒，还是它只统陈了，比如说半年、一年甚至三年的酒，你能感受出它的一些风格的特点的导向。但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因为。现在虽然国内有很多的厂，就是我们可能大概列了一下，有意向甚至已经开始做实验的威士忌酒厂，可能将近得有十多家， 嗯， 有十多家，但是真正出酒的可能就三四家、两三家，甚至我这里面还包括了实验性产品。 对， 那么在这个样本的这个样本池中，你会发现大家还是努力的再去探索一条。我能在短期熟成的时候能有更加独特风味的这条路，因为毕竟我们并不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些库存可以支持我一直在做调配，我现在的所有的库存可能只能供我们一年可能就出个一万瓶两万瓶，对于这个市场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抓住消费者，觉得哎，这个酒有意思，那这个酒的风味有独特性，那可能我就会像之前聊过的说，我用了一些不一样的桶，有这样黄酒桶啊，像一些其他葡萄酒桶这种风味比较明显的这个橡木桶的桶陈，用很短的时间能赋予我的蒸馏的这个酒一个味道。 嗯， 那么在这段时间你能喝到的国产威士忌，它的确不会像苏格兰威士忌、美国威士忌、日本威士忌那样，因为它有很长时间的桶陈，我可以做出很丰富的味道。可能我现在的味道就告诉你说。我的酒厂风格是这个风格，我可能你能在我的这段时间出的酒里面能找到我酒厂想做的风格的方向。 嗯，明白，它还是一个新的产物嘛， 新的产物， 新的产品， 但它一定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它不断的完善自己，等它的样本足够多，它可以做很好的调，就是现在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嗯，我都没有那么多年的桶，你让我怎么给你 那么复杂的味道？ 对啊，这个好，那就可以理解了。那两位呢，也是从他们品尝过的国产的威士忌的口感上最直接的，我觉得博文说那个最直接的就是酒精味儿。 嗯， 对吧，就是， 没有办法，因为它还没有被橡木桶很好的去， 太年轻， 对对 对，这就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了。那你说严格来说，我们最首当其冲的一个很明显的喝的感受就是这样了啊。那我们在后面有时间有知道是有时间的时候，在文字回复他的时候也可以告诉他啊，你看啊，细分啊，是这个风味的差别。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人游戏酱说，嗯，其实听你们这么聊也挺开心的，毕竟还有意外收获嘛，比如酸皮饺子之类的。是是是，就是这样，我们节目从来不是一个课堂，虽然说我们尽可能的多的输出一些干货给大家，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下午茶的时候就是很轻松的 有意外收获当然更好。 嗯 啊，比方说蒜皮饺子，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听众想要尝试一下。 每天喝蒜皮的就不多， 在冬至这一天啊，尝尝蒜皮饺子。非常感谢志老师和博文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是12月了，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们真的要说明年见了， 明年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希望大家到了傍晚的时候可以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点歌。明天下午是我们的听歌时间，点歌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傍晚微博见喽。 夕阳西山下，浪漫下不差，彼此轻轻气在发芽，曾经的痴或傻，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